走到哪里969就到。 北京蓝天保卫站最新数据出炉，2017年北京市优良天数226天，比2016年增加了28天，重污染日23天，比2016年减少了16天。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食盐专用办法，办法规定食盐价格由经营者自主确定。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意见日前正式公布，我国将在今年年底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湖长制。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对2月1号至3月12号始发的部分临客列车实行8-9折票价折扣。受此轮降雪影响，江西、广西、上海、北京等多地的铁路部门截至目前已有44趟列车晚点或停运，1500多个出港航班延误，602个航班取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公布，明确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常住人口严格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中国足协下发通知称，2018年冬季转会窗口期将继续执行收取引援调节费。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 孙楠不见不散，他曾和刘欢被并称为歌坛实力派的两位唱将。孙楠无论是演唱还是创作都有自己独到的方法，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六人游定制旅行祝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体验定制旅游的快乐。 我是乐翅帮银河创始人卢武波。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乐翅帮 APP 群体员工祝金鼎调频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乐翅帮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为您保障365天的行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 969的听众们新年快乐，财运滚滚，如意平安。 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老板说一直是受到了很多企业家和精英群体的关注，那从开播至今呢，也收获了不少的支持。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说自己呢也是九六九的铁杆粉丝，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我姓胡，叫胡芳，是北京幸福医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再生医学研究院的秘书长。我呢和这个96.9结缘的时间有那么3-4年了，每天上下班都会听一听96.9，也是经典96.9的金粉了。 胡芳先生对于经典音乐有非常多的情感，这还源自于他来到北京之后的一段故事。王芳有一首歌，歌名叫做《北京北京》，这首歌唱出了北漂的心声，有深切成长烙印的人可能体会都非常的深刻。歌词《咖啡馆和霓虹》、《广场和月亮》这样的场景，在北京打拼过的人应该看过了很多很多遍，而这首歌里也唱出了每个人对北京深刻的感情。当然在北京也有胡芳先生自己的精彩故事。 我想呢，每一个人呢、来到北京都是那个心怀着梦想，也有很多在北京成就了一番事业，也有很多呢有时候呢也可能很委屈的离开了北京。我刚来到北京的时候住到一个地下室里面，当时呢在一个公司呢做总裁， 每天开着这个奥迪 A8 去上班，回来呢，回到地下室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西服挂到这个走廊上，是因为怕有味道。第二天呢，上班的时候还用一点这个风流精喷一喷这样的这个衣服，感觉到很清爽一些。那么经历这些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创业。其实来到北京，在这种繁华的都市，很难以认清自己，也很难以去把握好自己，因为面临着的诱惑太多，面临着这个追求也很多。但是面对这些追求和向往的时候，怎么来实现，来成就自己的一番梦想？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或者是说每一个北漂，他们都愿意这么去思考。 生活滋味有百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独特的味道。那经历了前期在北京的生活之后，胡芳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但是他的创业初心，在我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做改变。 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啊，是因为很多老家的朋友经常找我们来北京，问一问能不能帮他们找一找看病的医院。这个医院里看到这个很多得了癌症，很多呢安了这个心脏病心脏支架。黑龙江有一个小女孩才13岁，这个自己的妈妈离开了他的家，他还要照顾他的爷爷，他爷爷的瘫痪了，他爸爸呢是一个军人。当时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想去帮一帮他，但是帮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钱去做手术，那肯定需要几十万块。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虽然我们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他的腿最终还是被锯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给我们这个心理上的很多的震撼，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在这个路上去成功的去研发和创造一种避免他们这种疾病和治疗这种疾病的。所以促使我呢很专注专一的走向了这个再生医学。 再生医学是一个非常大的科研命题，中小型企业要是想要挑战世界级的科研命题，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医学领域更是谨慎，也是最难出成果的行业，这个行业受到的监管尤其多，所以选择再生医学这个领域，对于幸福医生的董事长胡芳先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看到太多的病人因为骨缺损而致残，看到太多的人安上了各种心脏支架，也看到了太多的创伤结痂成了大的伤疤之后而影响了一生的幸福，看到了他们的痛苦，胡芳先生也看到了自己在创业路上所肩负的责任。 当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对这个事情呢很怀疑，因为开始呢我们是一个创业型的公司，这个创业型的公司呢要去研究一个国家级的项目，那还是很难，也可能甚至是质疑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在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上万次的试炼不断的坚持，当中途也想过放弃，因为中途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所以呢，我们经过了这个几年的努力，我们呢确实研发出了这个在当前来讲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可以来促进这个5厘米长的脊柱可以再生，把我们这个材料植入到这个脊柱坏死的地方，也实现了这个牙齿永久性的修复。他们用了我们的一些材料，这个重新活得健康，活得这个新生，活得这个幸福。同时我们感觉到他们这种幸福力确实也是我们努力的力量，前进的方向。 创新是需要胆识的，创业是需要定力的。再生医学的创新是幸福医生创始人胡芳先生坚定不渝的追求。这样一个行业在创业当中面临了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最终他们也用结果证明了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那对于创业，胡芳先生是很多人的前辈，而在节目当中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创业经验。 就像我在创业的路上，我的办公室里都有几棵小的树枝，这树枝呢死了一次又一次又在重生，到今天呢，这个就像也可能是我今天的内心的写照，也可能是我当前事业的写照，就这么蓬勃向上。所以这些呢就表达着你面对这种困难，只要有一颗坚韧的心，坚持的心，也会迎来阳光灿烂。

北京工商部门将多措并举，全方位加强涉及大气污染重点商品质量监管工作，推进首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北京首条自动驾驶测试路将落地亦庄，未来本市会在道路设施上逐步做到车路协同，让自动驾驶车辆可以识别道路标志。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来自周华健，孤枕难眠。周华健的音色柔和，高音偏亮，极具张力和爆发力，而周华健也擅长用鼻音、哭腔和假声来营造歌曲的氛围。他的声线很有穿透力和辨识度，他 他的歌曲没有过多的修饰和炫技，曲风开放，歌曲朗朗上口，但却一点都不口水，因而兼具了流行性与艺术性。 常在初恋中的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男人，爱永远有些悔恨，知相识也是缘分，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身，情热爱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常在初恋中的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男人，爱永远有些悔恨，可知相识也是缘分，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热爱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唯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明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随着汽车的不断更新换代，许多配置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其中就包括手刹。手刹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车停了之后把车子刹住，不让车子自己移动，看似是个很小的部件，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手刹分为两种，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电子手刹有很多优点，看起来更加高大上一些，科技含量更高，能把车的档次提升不少。而带电子手刹的车一般都是高档车，或者至少是该车型的高配车，电子手刹拉起来更省劲儿，轻轻一抬搞定。而电子手刹也有一些缺点，比如维修费用高，一旦出问题还特麻烦，车子刹不住了，电子手刹坏了，或车辆没电了，手刹就松不开了，拖车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相比较于电子手刹，机械手刹的构造比较简单，越简单的东西稳定性越好，就是拉起来费劲，还有可能行驶起来忘了松手刹，行驶距离远的话对刹车系统损害比较大。有了电子手刹之后，应运而生了一个叫做自动驻车系统的，也就是 Auto Hold， 两者结合，从而将行车过程中的临时性制动和停车后的常识性制动功能整合在一起，并由电子方式实现停车制动。Auto Hold 的功能在很多车型上都有，一般设置在电子手刹按钮旁边，它的作用就是在车辆走走停停时起到临时驻车作用，便捷性非常好，减少了来回拉手刹松手刹的操作。其实相对而言，坡道起步还是机械手刹配合较好，不过很多电子手刹车型上都配有上坡辅助系统，那对你来说更喜欢哪种手刹呢？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董事长傅彦生，新年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管家帮全体家政员工，祝经典调频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狗年来福，事业兴旺。 大家好，我是新福医生灾神医学董事长傅芳，2018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医生每天都听经典96.9。 大家好，我是智慧雨果英语CEO 李振，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代表智慧雨果英语全体员工，祝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我爱你，对你付出真意，不会漂浮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你。

原来友情全是你手段，他与我也心乱，他知我跟你似掣影斗智，他必靠紧你早晚陪身边，重复所得到一片的谎言，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无非心中爱恋缠绵多年，无非一丝幻想爱恋从头开始，重复所得到古老的谎言，何以我幼稚再受伤受骗，无非心相信真爱话保存，无非不相信心爱的你人已变， 每个人的朋友中都有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帮助后进的朋友，使他进步，切莫跟着他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够朋友。虽然我们需要扶持后进的朋友，但也切莫忘了结交那些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成长的朋友，这些朋友会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帮助你拓宽眼界，鼓励你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让你保持昂扬的精神走向未来。 我摇摆梦的旋律，幻

使得西双版纳满眼翠绿，鸟语花香，春意盎然。当你在羡慕国外的蓝天白云、阳光沙滩时，其实你一直忽略了中国的西沙群岛。凡是到过西沙群岛的人都会大赞那里的风景，它像朵朵睡莲漂浮在碧波万顷的南中国海上，美丽而纯净。元阳梯田是哈尼族人历时1300多年雕刻的大地雕塑，无与伦比。再华丽的辞藻用来形容那片土地都显得苍白无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灌水期，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座山坡上，几千级的梯田倾泻而下，层层叠叠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树木山川，也像极了一块块精美的彩色玻璃。而在位于云南和缅甸交界的边陲小镇瑞丽，四处飘散着傣族的朴素民风和异域风情，它就像一座边境小城给中国和缅甸的情书，时时刻刻散发着一股原始与异域交融的风情。而在冬天不得不提及的一个地方就是乌兰布统，春天这里万物复苏，夏季这里百花争奇斗艳，秋季这里层林尽染，而在冬季这里银装四裹，分外妖娆。乌兰布统的冬天，生命以一种奇特的姿态出现，白雪无言，青山依旧，骏马飞奔在草原上，越发洞见雪原的雄浑和粗犷。海螺沟是甘孜的灵魂，因为它的美，甘孜才更加绚烂多彩。如果说海螺沟秋天是大地的调色盘，那么纯白的冬天，它就是隐于世的童话世界。在热乎乎的露天温泉里，慢慢的欣赏雪花飘飞的奇景，也算是一大享受。经典99旅行者，我是泽林。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想要和我们合作，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969旅行者，我们一直在路上。

实践这契约，今夜情为证。红颜亮红红热爱两感应，你我应欣赏每一夕，生活如流水般冲刷掠过，一生相爱只属你。 俗话说，诗人慎勿念，受诗慎勿忘。懂得感恩的人更懂得付出，他会铭记你对他的好，哪怕分隔两地，哪怕岁月变迁。懂得付出的人也更懂得感恩，他不会把对你的救助常挂在嘴边，甚至不一定记得自己帮助过你，但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深交。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一人变心会受伤，两人愿意没惆怅，三人痛苦恋爱不再问事实与真相。